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哦。这个新年你留在家里陪家人，还是到处去玩耍呢？有的人特别喜欢在过年的假期的时候去旅游。那今天我们来做一集这个星夜迎新年，我选了一些比较活泼比较明亮的曲子，毕竟这个过年的假期一年只有一次，那这一次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把握，可以放了好几天，对不对？听众朋友，这十天你的计划又是什么？今天如果还在路上赶路的啊，或是待会要赶去吃大餐的，或许现在来听听我们几首歌曲。我选的都是比较活泼的，节奏感比较强烈，比较开心一点的。第一首先来播这个喷射机合唱团 Jet， 他们在专辑《Get Born》出生之赌当中的一首，应该算是情歌吧。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Because you look so fine that I really wanna make you mine. I say you look so fine that I really wanna make you mine. 4, 5, 6, come on and get your kicks. Now you don't need the money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do you, honey? Big black boots, long brown hair. She's so sweet with her get back stare. Well, I can see.I said,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Well, so 1, 2, 3, take my hand and come with me because you look so fine that I really wanna make you mine. I said, you look so fine that I really wanna make you mine. 4, 5, 6, come on and get your kicks. Now you don't need the money with a face like that, do ya?Big black boots, long brown hair. She's so sweet with her get back stare. Well, I could see you hung with me, but you were with another man. Yeah, I know we ain't got much to say before I let you get away.I said,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很可爱的歌，对不对？甚至他前奏唱歌的时候还在咳嗽，居然录音师还把他留下来，很顽皮，感觉上有那种现场感。不过我听到这种节奏的歌，我都会觉得很勇往直前，很有奔放的感觉。今天选的几首歌也都是这种节奏比较明快的。第二首歌 Take Me Out， 这个是好喜欢这个团哦 ，Franz Ferdinand。这个团取自己的团名的时候是居然是从一个赛马得到的启发。好，那从赛马当中选一匹马的名称然后来当作团名。最近的乐团好像真的很喜欢搞怪，对不对？什么这位太太这个团名，要不然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团名的时候，这个团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子。但现在大家很喜欢取这种让你会再思索一下，然后要吓你，或是让你印象深刻，血肉果汁机，类似这样子的团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这个 Franz Ferdinand 非常轻快的节奏 Take Me Out。 Just a crosshair. I'm just a 刚刚是不是觉得有点枯瘦的感觉？因为过年嘛，就选了一些比较多彩多姿的、比较缤纷节奏的这种歌。第三首也蛮适合大家摇头晃脑的。我自己有时候过年会想要去亲戚家一起度过，因为过年就是要热闹嘛哈。那有时候在开车上面就是会觉得很烦恼，因为南北这样子奔波，其实常常会塞车。所以如果在车上呢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应该会觉得开心一点，就是我来当你们的 DJ。放的这首歌曲是《黑色叛逆机车俱乐部》当中的《Red Eyes and Tears》。 黑色叛逆机车俱乐部，好，取了一个这么拗口的团名，好 Black Rebel Motorcycle Club。其实他们的歌还蛮常出现在美国一些比较主流的电影当中，比如说像《暮光之城》啊、《星月》啊，还有这个电视影集《杀戮世代》，还蛮喜欢用他们的歌的。那这个乐团蛮受到一些摇滚始祖，比如说齐柏林飞船的影响，或是呢神韵合唱团、音速青春 Sonic Youth 啊，其实都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影子。我们再欣赏一首，这也是很活泼的作品 Spread Your Love。完了男生的乐团，我们来听一个女生的乐团 My Medicine 这首歌曲 The Pretty Reckless， 光彩夺目这个专辑名称。Pretty Reckless 这个女主唱 Taylor， 她其实从2岁、哦、就被那个模特儿公司相中了、啊、就签约了，所以2岁的时候就已经跟这个超模经纪公司、有合作关系，然后3岁就开始拍广告，应该是算是一个很早慧的很明星模样的一个少女。那后来她也曾经跟这个 Miley Cyrus 一起去角逐那个 个迪士尼的电视剧孟汉娜好那部，那还好她没有当女主角，因为呢后来是这个Cyrus 去当了女主角，所以 Taylor 呢她就有机会可以出唱片了，所以她后来的作品也在这个电视剧花边教主当中也开始14岁的时候就加入这个电视剧，所以也蛮厉害的。我们来听听她非常美妙的歌声 My Medicine。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Well, you hurt while you sleep, and you sleep while you lie, and now you're in deep, and now you're gonna cry at a woman to your left and a boy to your right. You start to sweat, so hold me tight.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I don't know what I'm on.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Now baby, it's all gone.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Somebody's in my head again.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 Again, again. Well, I drink what you leak and I smoke what you sigh. You see across the room. 下面我们来听 The Strokes 古籍乐团，它是1998年在纽约成立的另类摇滚乐团。今天播的这几个乐团呢，或许你平常在主流的媒体比较少会听到，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歌真的都蛮会写的，而且歌声真的很棒。刚那个 Medicine 喜欢吗？美国最出色几个独立摇滚乐团之一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个 The Strokes 带来的歌曲昨夜。 春风吹， 吹什么？ 把爱吹向弱势的孩子。 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长期投入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弱势孩童补救教学，每天2小时，帮助落后的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聆听孩子的喜怒哀乐，让你的爱化为温暖的春风。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5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过年的特别节目，我选了几个独立乐团，都是用非常轻快的节奏陪伴大家，也给大家一些比较热闹缤纷的感觉。接下来我来播的是缪斯合唱团，如果你喜欢听英伦摇滚的话，应该会对他们还蛮熟悉的。选播的歌曲非常非常红，应该算是他们传唱度最高的 Starlight 星光。 面这个乐团很鲜哦，他们的 last name 哈叫做 Fretless。你会以为说三个乐手、吉他手全部都是三兄弟吗？因为他们的 last name 全部都是 Fretless， 但其实不是啊，他们这个都是艺名哈。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姓氏来当做这个团名呢？据说是这个美国喜剧电影《七宝奇谋》哈当中有一个大反派的这个家族名称。我们刚刚都说，这几个另类乐团都很调皮，很喜欢把自己的乐团的名称取得怪怪的哈，让大家会觉得哎，好像急转弯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 Fretless 呢，其实也是这么顽皮的，就来取他们的团名，带来的歌曲 Chelsea Danger。有没有觉得他们鬼吼鬼叫？不过我觉得过年这样子还蛮热闹的，副歌呢就嘟噜嘟噜嘟噜，好像在乱唱，其实是唱歌的感觉很痞子啊，就是很漫不经心，但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明亮的曲风，你们喜欢吗？再来听一首，这个也是这次做的当中我非常喜爱的，叫做困兽乐团，我们来听 Cage the Elephant 带来的歌曲。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hen out the corner of my eye I saw a pretty little thing approaching me. She said, I never seen a man who looks so all alone. Could you use a little company? If you pay the right price, your evening will be nice and you can go and send me on my way. I said, you're such a sweet young thing, why you do this to yourself? She looked at me and this is what she said. Oh, there ain't no rest for the wicked. Money don't grow on trees. I got bills to pay, I got mouths to feed. There ain't nothing in this world for free. I know I can't slow down, I can't hold back, though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 know there ain't no rest for the wicked until we close our eyes for good. Not even 15 minutes later, I'm still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hen I saw the shadow of a man creep out of sight. Your money, not your life. If you try to make a move, I won't think twice. I told him you could have my cash, but first you know I gotta ask, what made you wanna live this kind of life? He said there ain't no rest for the wicked. Money don't grow on trees. I got bills to pay, I got mouths to feed. There ain't nothing in this world for free. I know I can't slow down, I can't hold back, though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 know there ain't you know that. 这个乐团叫做地下铁乐团，真的 Subway， 他们早期真的就是在这个人行道地下道去排练，然后闲晃杀时间，然后顺便练练团，这样子很青春的团体。专辑名称也叫做青春永驻，很可爱。他们有一次突发奇想，觉得说哎，反正就是这样子，随便自己录一录弹一弹到底有没有前途啊，就有一个人就团员就突发奇想，就说哎，不然我们把这个 demo 寄给那个 Glastonbury Festival， 就是英国真的是最大最知名的这个音乐节，哎，就没有想到居然他们录取了，于是 Subway 这个地下乐团就红了。好，我们来听听他们所带来的歌曲 Rock and Roll Queen。 You are the sun.You are the only one. My heart is blue. My heart is blue for you. Be mine, be mine, be my little rock and roll queen. Be mine, be mine, be my little rock and roll queen. Be mine, be mine, be my little rock and roll queen. Yeah. Be mine, be mine, be my little rock and roll queen. 下面这个乐团我好喜欢他们的歌曲啊，叫做末代皮影乐团，The Last Shadow Puppets， 听起来末代皮影好像是觉得有点点迷幻的感觉，但是前奏迷幻，但是其实主旋律一开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梦境。介绍的歌曲 The Meeting Place。最后一首歌曲了，来听的是小妖精乐团。哇，这个小妖精乐团其实有很多知名的乐团都说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哦，像 Nirvana， 哇，这种名团啊， Pavement、 PJ Harvest 跟 David Bowie 啊，都曾经听过小妖精乐团。这个乐团因为93年大家争吵然后就解散了，但是2004年居然又重组。那以前呢，大家曾经传说 这个 Velvet Underground 这个地下丝绒乐团，有人形容说他们的演唱会大概只有100个人去看吧，然后 CD 大概只有1000个人买吧。不过呢，他们的影响力居然有造成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去买 CD 的这1100个人，在听完这个 Velvet Underground 这个乐团以后，全部都跑去组团了。这个是玩笑话，不过真的是会这样子。就是厉害的 artist， 其实虽然销售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受到影响的 artist 可是无计其数。最后我们来欣赏的就是小妖精乐团，也的的确确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艺人跟乐团。来欣赏的是小妖精乐团在最后这首歌曲当中，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This I know, his teeth as white as snow. What a gas it was to see him. Walker every day into a shady place. With her lips she said, hey, pa, hey, pa, hey, pa, let's have a ball. Hey, pa, hey, pa, hey, pa, let's have a ball. Hey, pa, hey, pa, hey, pa, let's have a ball.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